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日請嚟莊層人咧。頭先你啱啱提到一個好有意思的一樣嘢，就係即係債券、綠色債券嗰樣嘢，係啲咩嚟嘅咧？ 哦，係啊，啱啱嘅財政預算咧就講話香港政府咧會出1000億嘅綠色債券。 嗯， 咁綠色債券咧，其實咧就係、是、本身係個債券啦。 嗯， 咁佢借嘅錢咧，目的咧就係希望推動咧係環保， 嗯， 或者係應對氣候變化呢啲嘅題目。咁咁世界上咧就喺外國嘅好多嘅投資者裏邊咧，就覺得綠色金融啊、綠色債券咧係有助推動呢、這個環保嘅，同埋應對氣候變化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你嗰個項目係咪綠色咧？咁呢樣嘢咧就要大家 check 下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就係唔係都叫綠色啊？ 即係口號啫，變咗 係。係啊，變咗口號，變咗係一個 另一種生意 啫。我哋叫 greenwash 啦，嚇、啊，即係咁。所以綠色債券咧就有國際上有兩個標準嘅嚇、啊，其中一個叫做CBI， 即係一個氣候債券的標準，咁呢、這個叫 Climate Bond Initiative、嗯、就係英國一個民間團體，佢係呢個國際銀行支持成立嘅。咁、 嗯、 就我哋低碳亞洲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嘅 成員之一， 即係受到得到佢嘅認可啦，即係、嗯、可以。認可綠色債券，咁有一個第三者認可咧，咁就會準確啲嘅。所以咧就如果香港出綠色債券咧，我哋都希望佢係接受一個國際標準，嚇、 嗯， 而唔係就咁升即係等你聲稱就係綠色債券就係債券啦。咁呢個綠色債券就希望咧係。投資者多啲嘅去明白，其實你啲錢係去支持咗啲咩項目咯。咁、嗯、但係你知道香港咧投資就好簡單，我話邊只股票升，你啊油價好喎、啊，咁啊投資多啲喺石油。咁我喺呢度順便講就係、是，其實喺國際上咧已經有個運動咧係逐漸係退出石油啊，同埋呢個。煤的投資、 嗯、 即係變咗喺呢啲嘅因為呢啲嘅項目咧其實污染嗰、那個空氣啦，同埋引致氣候變化係最嚴重嘅，所以而家喺美國有一啲大學咧，即係宣布係佢哋有佢哋嘅基金咧，唔會投資喺呢啲嘅項目上面。咁而且唔止淨係美國啲外國，譬如好似挪威主權基金已經宣布佢哋唔會投資喺一啲任何影響呢個熱帶雨林嘅。咁所以咧，投資嘅選擇裏邊擺一項環保呢、這個呢一、這個嘅氣呢、這個趨勢 係咪？ 係啦，已經係國際。已經認可嘅，咁、 嗯、 所以咧就綠色債券係其中一種方式，就話定俾你聽，嗱係啊，我哋會喺保護環境之下先出嘅呢個債券。債券嘅用途咧係有規定嘅，唔會用喺啲破壞環境嘅項目上邊嘅。咁、 嗯、 但係點樣保證佢破唔破壞呢？就要即係第三者認可啦。 好啦，我哋講下香港啲嘅設施啦、嗯。之前咧，我哋咪啊，而家少用膠袋嘅，再用膠袋就係無紙收費啦。 係 呢、這個幾年間啊，你哋覺得做得成唔成功咧？ 都好似幾好嘅，係、 嗯、 啦，即 係減少咗好多，真係 減少咗好多嘅。咁、 嗯、 但係香港嘅問題咧，就係、是、好多嘅廢物回收唔到， 嗯、 回收到之後咧，又 即係你知唔知啊？我哋即係覺得咧，真係政府宣布哦，有啲膠我唔幫你回收，即係內地唔肯收，而家呢個問題好大。 冇錯啊，係。 咁點咧？你叫我哋又抌翻曬去 堆填區係 咯，係咪？咁政府唔著力去發展呢個回收嘅工業咧，係一個最大嘅敗筆嚟嘅。 係，同埋遲啲又話會徵收一個叫排，即係嗰個叫做垃圾費啦。 垃圾費係。 咁嗰樣嘢你哋又點樣？ 我其實咧低碳上創方咧係得到呢、這個環保署嘅一個基金咧係支持之下咧，做過一個廢物收費嘅實驗嘅。咁我哋發覺咧真係嗰個收費有咗收費之後咧，係會減少咗呢個嘅兩成嘅廢物嘅，嚇、即係啲人會抌少咗垃圾，嚇、即係嗰個實驗咧就係我哋揾十間嘅大廈，咁就去同佢哋點算佢哋嘅垃圾，咁就然後咧就喺話俾佢哋聽咧，其實你嘅垃圾有冇有幾多少有可以幾多少可以減，咁、於是咧就發覺其實係。有助他們是減垃圾的。 正式是何時實施呢？現在將會 要看政府、可能下年啦，我想19年提過、就現在他都是用實驗的方式去做、所以本身這個措施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台灣就很成功，因為一起扔垃圾見到人的關係建立了，倫理關係建立了，還有他即叫生活習慣都改變了。 是，還有有時呢我們覺得呢這個扔垃圾這件事呢真的將自己的問題扔給別人即其實跟氣候變化一樣， 你碳排放呢排了出去好像就不關我事，但碳呢更加複雜，因為呢你看不到嘛、你看不到，即一般人看不到，垃圾都看到，但碳是看不到的嘛，看不到就當不是問題的嘛、我就不是啊，我又看不到看不到，你知道是問題就是問題的嘛、還有呢因為氣候變化呢是有一個公義的問題的，因為如果我們富裕地方我們用那麼多電，我哋開冷氣開到咁勁，係咪先？咁我哋其實呢個城市咧又相對安全喎。其實受到威脅嘅咧就係啲住喺沿岸嘅地方。咁、所以如果我哋享受而引致其他人嘅受威脅，咁係咪好唔公平啊？係嘛？咁、所以氣候變化是一個很多面的一個問題，不是純粹一個環保的問題。 好了，還有我們現在要面對就是找一個堆填區、我們已經即爆了、這個又是一個香港議題，我們地又不夠，還要搞那麼多堆填區，還要堆填的區的廢物其實是很多毒素的嘛、是清理不到的嘛、其實我們怎樣面對這件事？沒有、 你真的要減少廢物先，減少源頭是對的、還有回收工業啦，整個循環經濟你要建立到出嚟嘅。咁最近有個朋友佢生咗個 BB， 佢都話啊，即係點樣可以用少啲紙尿片啊？ 有啲人 會唔會用翻布啊？咁 冇錯，真 係咁啊！即係話佢發覺好多嘅商業廣告就去話俾你聽，喂，你用多啲棉花，用多啲呢即興嘅嘢，即係呢樣，即係其實係。我見我哋真係要諗下，包括我自己啊、會唔會你帶自己帶筷子出街，唔好用啲即興嘅筷子啊？ 我自己都有習慣，其實都帶，而家大家就帶水樽杯出去啦。 係啦， 嗰啲咧其實即係即興，即唔係即興，即係自己用到嘅筷子咧，其實好多人設計咗噶嘛，好方便，可以接得埋噶嘛。 係 啊，所以設計筷子啊、匙羹啊， 係啊， 盒仔好薄嘅啫嘛，其實你拎出街已經好方便。 冇錯，冇錯。咁你一齊咁做嘅話咧，係好重要。你可唔可以將啲 receipt 啊，即係收據啊，全部電子化去？咁至少你慳少咗好多紙啊。咁呢啲嘅嘢咧，其實都大家可以做。咁就係咯。 咁呢樣嘢都好緊要，因為你提醒我哋用啲生活方式嘅變化咧，令到我哋咧可以。又可以有方便生活，又可以即係同時都係享受到個環境啊，保護環境呢樣嘢啦。咁啊，講下咧，其實有咩外國個國際例子係好值得香港參考嘅咧？ 譬如喺北歐一啲地方咧，已經宣布咗咧， 去到二零有啲去到近到去到三零，有啲二零五零年咧，已經係完全取替呢個嘅化石原料，即係唔用石油，唔用煤啦。一般我哋叫啲做化石原料啦。啊，香港由二零二零年咧就話我哋會轉曬去用天然氣，咁其實天然氣都係唔係一個再生能源嚟嘅嚇咁。有些地方就宣布即係碳中和啦，碳中和即係你點算咗自己嘅碳之後咧，好你生活你係需要用碳嘅，但係至少你會去盡量咧係令到減少用碳啦，同埋咧甚至咧你用碳有個概念叫碳補償嘅方法嚇，即係去支持一啲咧係喺其他國家進行緊嘅清潔能源嘅項目，咁樣咧嚟到去補償翻排咗出大氣嘅碳，咁咧就好多呢啲方式喺度進行緊咯。咁而家喺大城市都有個氣候變化嘅減碳嘅目標，咁香港都有，但係咧我哋只不過係覺得香港嘅咧應該可以進取啲嚇。 好嘛，咁啊讲翻啦，呢个我哋学咗呢样嘢之后咧，你头先讲到大澳，我哋均分翻自己呢个社区先啦。 好啊， 即系大澳咧，你做咗好多研究，点解你会关心大澳呢个问题？即系其实除咗靓之外咧，大澳好多旅游点啦。咁但系佢哋而家面对呢个问题，亦都开始佢哋里面系老化噶嘛，即 系 老人家好多，年轻人出咗嚟噶嘛。咁其实好多问题发生咗喺嘅大澳里面。 大澳固然间有各种嘅社区嘅问题啦，同埋变动啦。咁大家就唔好淨係當大澳係一個旅遊發展嘅地方，咁就去 消費淨係， 淨係去消費佢啦。其實氣候變化，我哋希望大澳係一個教育點。因為嗰度最容易睇到咧氣候變化所產生嘅即係 各種問題 ，flooding 啊，即係嗰種 水浸咯， 水浸啊。咁 唔緊要嚇，係啦，講下雖然水浸都好緊要，我頭先講過之前話，譬如唔係温帶啦，總之二零零八年都試過一個好大嘅水浸啦。 舊年都係啦。 係啦，白鴿嗰度嘛，令到佢哋呢啲垃圾咧都去唔到，有幾日啦，仲要求揾啲義工幫佢入去清理添，因為政府入唔到去啊嘛。 冇錯，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希望組織一班人咧行落去大澳。 好啊，我哋睇一個那個海報先，就是、關於你三月有份咧，就係關於即係嗰個籌款啊，就希望大家去認識一下呢個氣候真相。咁咧就有同幾個機構合作啦，就希望大家啲透過行去籌款，去認識即係大澳深一啲啦。 係啦，其實呢個咧係教育籌款嚟嘅。咁就即係唔係淨係捐錢就，其實個信息仲強。 明白。 咁我哋同一個組織叫做 Trail Watch。 係啦。 係啦，咁佢哋咧就有一個 apps 嘅，咁就 方便你行山用 嘅。行山用嘅，咁用嚟做咩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舉報垃圾啊，舉報一啲佢行到邊咧，佢一撳個 apps 咧，咁就可以通知到漁護處咧，就係、是、清理邊度嘅垃圾。咁因為平時咧，你好難去舉報嘅，因為你就咁影咗張相咧， 佢都唔知邊個 location 啊嘛。咁呢個 apps 咧就有一個定位配合，咁於是咧就可以咧係知道啲垃圾喺邊個位啦。 但對個問題就係而家政府係垃圾桶要收啊嘛，就唔希望再擺喺郊公園呢樣嘢。香港係咪真係容易適應到就係即係將自己垃圾拎翻走咧？嗱，我日本就係好習慣啦。 啊，美國有一個運動咧叫做 Leave no trace 嘛，即係留不留痕跡嚇。 冇錯， 係啦，即係你去完行山咪一乜都帶走咯。咁你話香港人即係好得意嘅。如果你有垃圾桶咧， 佢就習慣咗掟。 佢就習慣掟嘅。而家就試下垃圾桶都唔俾你，睇下會唔會掟。 會更加差咧？譬如有啲嗱，香港人都或者慢慢好啲，或者我有啲外地人都唔習慣嘅，又唔知道你冇垃圾桶，佢咪會周街掉咯。 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我哋要多多教育啦。即係有嗱，你睇下南韓啊，或者日本嗰啲人咧， 係冇㗎，拎走曬㗎， 係咪啊？ 拎走 曬 㗎 嘛。哇！我有一次去日本住嗰啲喺山嗰啲旅店咧，連旅店都冇。 佢話你走嗰陣時帶走啲垃圾啦，咁樣如果你留啲垃圾喺度咧，啲動物就會出現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 教育 挑戰啊，即係對我哋係一個挑戰。 即係自立性。 咁我哋唔好成日話我哋唔得啦。我希望我哋呢個行即係譬如去大澳呢次行路咧，都有呢方面嘅教育嘅。係啦，咁我哋都鼓勵啲人咧唔好帶。任何嘅垃圾咧係可以留得低嘅，咁跟住亦都係啦，帶走啦，盡量少用啲即棄嘅嘢啦，嚇、咁所以就算琴日我哋咧做其實我哋為咗呢個活動咧，係搞咗個講座咧、就係講呢啲嘢啦，係、啦，咁點樣保護嗰個行山徑啊？點樣係報告嘅垃圾啦，系啦，冇錯。咁即係公民意識咯，加強個行山咧，都係香港好流行嘅活動嚟噶嘛。但係咧，行山有冇行山品咧？就係呢個我哋要推動噶啦嘛。係 啦，同埋之前有啲人去露營，咪 成個 營 都留低 啊， 乜都 真係好笑，仲 有 新淨係咪 啊？係啊， 啲叉都新淨都掟 曬。係啊，哇！你去嗰啲咩燒烤爐嗰啲，其實都唔使帶叉去啦，係嘛？去嗰度咁多咁呢啲嘅嘢咧，就即嗱，不如我哋唔好淨係負面話香港人唔得唔得，不如講下，香港人都可以啦，咁樣好唔好啊？ 好啊， 係啦，咁希望係咁啦，希望即係能夠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嘅人咧，都係一個肯改變嘅分子嚇，即係去改變呢個文化咯。 好啦，或者你講下咧，呢個路線真係如果我去旅遊或者行山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剛才你講過在教 talk 都跟人分享過了。 是的是的。咁第一就真係唔好抌垃圾，唔好放棄任何嘅垃圾，包括有時喺山上面好多嘅垃圾，我哋正話都數過一啲啊，膠袋啊、紙啊，甚至其實果皮咧，雖然有啲人話 有機嘛， 但係其實如果你抌得唔適當嘅話咧，其實都係污染嘅。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抌嘅咧，咁專家話咧，就你最好揾泥冚住佢先。如果唔係咧，就佢都好難咧係 溶化 嘅，即係溶解嘅過程唔係 咁容易 啊嘛。唔係抌喺石路就會溶解㗎。 或者啲人抌喺海就以為真係得，咁我都同人解釋咗， 唔係㗎， 都係垃圾嚟變成。 係啊，會垃圾就係垃圾。咁你知飲管啊， 少用啦，而家我哋 電啊咁樣嚇，即係嗰啲電池啊，真係唔得啦呢啲嚇。咁但係係嘅，我哋我哋呢個嘅呢次行山咧，引入一個 Apps 咧，我哋試下佢個效果係點，睇下會唔會咧係幫助到 大家清理啲垃圾。 大家清理係。第二咧，我哋有一個清理垃圾嘅活動嘅，直情係即係話我哋一路行咧，一路清理垃圾。 其實這個呢個咧喺韓國咧好普遍，就係啲學校會參與。成間校去或者好多地方一起去做咧，係執垃圾。 係啊， 佢會俾個膠，即係大膠袋，同埋俾啲攪你接。 係咪啊？ 係啊，我都見過你做過呢樣。 係啦，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會試做啦。咁呢個係第二波啦，即係第一波就係、是、即係有個 trace 咁樣。有第三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個原則上咧就講咩，大家要跟你帶咩去就帶咩走，唔好留低任何嘢。係啦，你帶咩去帶咩走。咁另外呢一次嘅。步行裏面咧，我哋亦都有幾個教育嘅站。咁一方面講下，即係大嶼山嘅一啲一啲古蹟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大澳咧，就介紹大澳嗰個嘅受到氣候變化威脅嘅地方，同埋可以有啲咩改善。咁我哋今次亦都請到阿謝安琪咧嚟幫手， 唱歌係嘛？ 係啊，即唔係佢唔唱歌， 唔係唱歌今次哦，因為我以為唱歌添。 咁佢嚟，佢咧就 做一個大 事啊嘛。係佢做大事，但係咧其實佢就好辛苦，因為朝頭早咧佢應承咗呢個踩單車啊嘛。 哦， 朝頭早有個大踩單車嘅。咁佢踩完單車之後咧，翻屋企換件衫咧，佢就再嚟大澳，所以佢今次可能行唔到啦。 啊，行到是因為撞時間啫，咁所以咧就佢只係會嚟大澳，咁就嚟我哋每日喺嗰度咧有個嘉年華嘅，咁我哋就喺嗰度即係希望係同大家一起再分享一下，因為氣候變化的訊息啦。 你三月十八號咧喺大澳邊個位置？譬如嘉年華去邊度揾到你？ 喺大會堂嗰度啊，係啦，咁令大澳好細嘅啫， 我知 道周圍都見到我哋噶啦。 因為我都有去幫你哋做過即係問卷，其實啲居民咩反應咧？當你搞呢啲活動或者係做呢樣嘢嘅時候， 有啲都好歡迎嘅，咁有啲當然都覺得習以為常啦，我哋得噶啦，我哋慣咗啦。 佢哋都會有啲中心會俾佢避即係避雨啊，或者係真係如果真係打大風嘅時候，可以即係上去住啊，休息一下。 我哋而家驚嘅咧，係講緊嘅風咧，唔係佢過往大家見過嘅風，係啊，即係舊年你睇下喺美國咧，德州啊，嗰啲地方咧，佢哋見到嘅風咧，哇，係半個州都停電幾日啦。你睇下嗰個波多黎各咧，成個島嘅系統咧係破壞曬，咁啲人咧要差唔多成。其實到而家仲未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哋講緊日後嗰個嘅威脅咧，唔係而家大家想象到個規模。 如果咁樣，我哋點樣去學習防災嘅意識呢？假如乜都冇嘅時候，真係好似日本啦，或者係海嘯啦，嗱，冇人知嘅。 唔係，所以其實我哋都過往咧都開始草擬緊一啲嘅防災嘅指引啊，咁 因為你出咗本書係講大澳防災意識，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都有睇過，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就我哋覺得可能由學生教起添啊，咁其實唔係淨係大澳啊，如果係咁大嘅災難咧，可能喺香港其他嘅地方咧都 會 受到威脅， 冇錯。 咁所以逐漸講得誇張啲。即係我諗，我哋應該要透過呢啲嘅防災嘅教育咧，嘅演習咧，其實可能加強啲人嗰個嘅 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同埋保護環境嗰個嘅動機啊，即係既然到時要走佬嘅，不如我哋而家改變下自己嘅生活，令到下一代能夠。是生活得安全一点是吗？ 或者我们其实好像说你可能要搞多些工作坊，是即是防灾意识的工作坊，即是多些人参与才知道，原来譬如好像很多外国其实有的，即是防火的东西呢 是真的给个处境你，不是只是走下去操场那么简单，真的防火的时候怎样逃生， 即是比得越真实越好， 即是有些即不是兜面，不是烧着，而是真的教你真的要怎样走呢，这样东西是香港是没什么教的，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的。是啊，是啊，就你说得对。因为我们看得很短期的，因为我们以为OK, 香港没有地震，或者没有 地震，台风又不是很大，是啊，台风最好留在家里或者去看戏。 是啊，或者看风景那些重要。 或者还要去海边 看浪。 是 啊，但是香港的受到台风的威胁呢，是可以很嚴重的。1930年代尾呢，根據天文台的記錄呢，香港有些颱風是令到有一萬人死了的。 哦，這麼厲害的。 是啊，是1937年或1938年。 是 啊。是啊，所以溫帶呢都是有200多人死了。 是啊。 那已經很，溫帶就是我小時候的時候來的。於是咁日後其實事實上城市的建設令到我們安全了很多的。這個是真的，但是现在又回头，未来的威胁呢又会大过我们以前见过的。所以究竟我们现在那个建筑啊等等各样能不能够适应将来的挑战呢，都是一个疑问来的。 没错。如果是这样，你其实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或者巴黎会协议，其实我们要真的要大家怎样去遵行这件事呢，譬如政府或者市民。 我哋遲啲咧會出一個我哋叫做巴黎觀察，咁即係我哋叫 Paris Watch 咁啦，咁就係希望比較香港嘅做法同達唔達到國際嘅標準。咁我哋用香港同其他城市嘅比較，咁呢一個咧暫時未推出。 咁喺呢度咧率先講定先， 我哋可以知道可以多啲機會學習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誒、我覺得先要 monitor， 即係先有監察先。 嗯。 你有數據量度呢個碳排放，嚇、 嗯 啊周圍都要即係有個意識提升、啊、然後咧就行為改變，咁、 嗯、 啊。甚至是政策和我們的設施改變，這個是 最大的，政府 要擺一個領導的角色、 嗯、 政府呢就不要只是說市民的意識改變就可以了，其實、有很多不是市民的角色呢是重要，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市民是可以改變到， 沒錯、啊、 即是你和我可以減少啲用紙，減少啲用即興嘅筷子，呢啲我哋做得到。但係咧，我哋真係改唔到佢用煤發電噶嘛？佢、係要佢去諗，即係去推動用呢個叫做再生能源噶嘛。咁、 嗯、 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咯，係政府嘅領導嚇。 係、嗯、啊，咁但你哋有冇同政府即係有啲咩嘅建議俾佢哋咧？既然個政策都冇得逃避噶啦，都要面對噶啦。 前兩年政府諮詢關於呢個再生能源嘅比例， 嗯、 我哋認為再生能源可以增加嗰個比例， 嗯、 啊4%-5%，政府話做唔到， 嗯、 要細啲。香港冇再生能源，咁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同呢、這個 發展商啊， 或者廣東省合作啊，呢、這個跨境合作之中，究竟再生能源嗰個應用係咪可以擺喺裏邊討論呢？咁、所以呢個就係問題啦。 咁好似咁講啦，即係譬如話你見到有時亞洲區國家有啲咩國家係即係其實都值得香港去學習呢？ 日本啦、啊、嚇、啊，即係每度地方都有啲嘢我哋可以學習嘅，台灣啦、啊，嚇、 嗯、 咁、啊、樣都可以有多嘅做法，甚至而家新加坡都好積極，係、 嗯、 嘛？佢哋嘅綠色債券咧，政府正支持添，即係雖然係商界嘅嘢，咁但係佢哋咧就係、是、為咗鼓勵商界咧，佢哋提出一些用一些公款去支持一些綠色債券的推動， 是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參考、 嗯、好了，如果我們香港市民我們怎樣去即認識多一些，因為其實可能其實基於很多人都是未必認識，或者甚至說有少許無知，或者是他生活習慣要去改變，都要慢慢去學習，看到那樣東西其實真的不只是影響到自己，可能你下一代啊你其他的生活都受影響的。 是啊，其實現在那個資訊發達啦，如果你上網找、 都很多的，其實 即氣候變化的資訊呢有很多的、 嗯、 那你每一樣東西即開始現在呢有一種盡量有一種循環經濟的生活模式、 嗯， 即係你真係啲嘢抌之前睇下， 清楚 可唔可以上網度揾人要啦？ 係啊， 賣啦， 係 啊你唔中意送啊賣啦、 嗯、 你覺得咁全部都係做得到嘅。 係啊， 咁你 買之前都諗清楚， 買之前都諗清楚啦。嗯、有很多嘢唔使買㗎、 嗯， 我發覺好耐唔買嘢都做得人㗎。係、嗯、 啊，係啊。 咁屋企又即係。唔使儲咁多嘢啦，係咪啊？ 其實香港都唔夠地方儲，但 係 即係香港就好多吹好多衫，好多嘢，好多好多嘢。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咁同埋向政府表達意見嘅時候咧，都包括埋要求政府推動多啲環保嘅意識。 冇錯，譬如回收嗰個政策。 即係唔好話係啦，即係唔好話呢樣嘢唔。因為有時我見政府諮詢咧，關於環保啊、回收啊等等嘅政策咧，其實好多市民都冇乜反應， 因為佢哋可能唔好認識嘅。 係啊，即係呢個又唔係淨係話政府嘅，有時市民嘅回應咧、 嗯， 都令到政府覺得，咦係我都冇乜人理呢打家嘢嘅，咁、嗯、算咯，係嘛？咁、 嗯、 所以我覺得係呢件事實在唔係單一個單位，係政府。NGO 企業 學校教育 市民都教育 全部 都有關的。 同埋咧，就見到咧，就香港都仲係嗰幾個啦，即係啡色啊、藍色啊嗰啲嘢，但係外國已經分得類更加仔細啲嘅。 係啊，我哋而家分呢幾類都做唔到，仲分仔細嚟做乜鬼？你分完之後又話倒翻埋一齊喎，咁咁即係而家。即係你始終都要發展咗一個回收工業嗰個系統出嚟先，冇 錯，啱啊！ 先好講再分啊！唉，真係 真係好難搞， 激死人啊！係啊，咁你咁辛苦教咗啲同學仔分啊，分完之後跟住然後你話俾佢喂，其實唔係啊，綁翻埋一齊嘅，咁做嚟做咩咧？咁多 步驟係 激到你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呢個政府責無旁貸啦，係咪？佢要話俾我哋聽究竟。怎樣才可以發展出一個循環經濟出來、是啊 咁或者你最後再講下呢個時間咧，再講翻你嗰張海報啊，即係你大澳呢樣嘢啊，即係你既然今日咧上嚟，你都好想講講。除咗先你話你有路線俾大家參與個路線行啦，點解要揀嗰幾個地方行咧？你對個路線好特別嘅。 其實因為呢個幾個地方都係少人去行咯，相對。咁就有條好斜嘅斜路嘅，所以都有少少行嗰方面嘅挑戰嘅。不過我都諗住去行噶啦，咁我都行都好多人都行到噶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哋喺沿途都會講述氣候變化嘅影響咯，即係啲站教育站咯。咁去到大澳亦都有個嘉年華咯。咁 就幾點鐘開始至幾點鐘完結咧？當日？ 朝早九點幾集合咯。我諗上我哋嘅網站睇啊， 或者我哋而家咧試下揾一揾個網站俾大家睇下。如果嗰個網站大家睇到咧，都不妨上去了解多啲，去支持一下你哋。唔單止係淨係籌款，其實大家都去可以去學嘢啊，係一個學習嘅好機會咯。 係啊 ，like 下我哋啦。 係啦，等多人知參與，同埋你好多活動其實係好有意思，大家都可以參與嘅。你有啲創意就得㗎啦，已經可以將呢件事可以參與到出嚟嘅。係啦，咁呢個時間咧，可能咧仲有冇其他嘢想再最後同大家講咧？如果唔係咧，就差唔多我哋同觀眾聽眾都要講再見㗎啦。 係啊，我希望咧呼籲大家咧就係氣候回應氣候變化咧，係一個責任，但係亦都係一個創意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希望今日嘅世界好啲，又希望下一代咧有個更加好嘅環境裏面生活。 其實三十幾年之後，大家好快噶啦，已經有啲人可能都仲會經歷緊呢件事，係咪？咁好啦，呢個時間我哋同所有聽眾觀眾講再見啦。 再見。 好，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